新崇的宿舍天台 Capital 958上市频道，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，我国经济去年扩张 7.2%， 扭转前年的跌势。苗工部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，我国经济上一季的年比减长 5.9%， 比前一季略微放慢，季对季减长则增加到 2.6%。 另外，本地租屋转售价和十年租屋的价格连续7个季度上涨，让市去年全年的涨幅分别达到 12.5% 和 10.6%。 本地新建429期2019冠状病毒的病例，其中297期是由境外输入的，再创新高。另外，昨日冒死亡的病例，根据卫生部名称的数据，新病例就包括在128期的沙期病例，其余4期是来自于卡工宿舍。沙期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微升到 0.92%， 但已经一个多月来第二热。另外，卫生部也确认有155个人感染在奥密克戎的变种毒株，其中36期是本土的病例，129期是由境外输入的。我国的累计病例已经突破在280,000期，其中829个人病逝，加护病房的使用率下跌到 42.9%。 克兰码头在跨年也出现在上百个人聚集倒数。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就指出，让在工人违反在沙狗安全距离的措施，执法单位已经展开去调查。牛茶水今年还是不会举办大型的春节年货市场，不过有超过30个店前摊位和独立路边摊位为参事夹卖或者改卖年货，以吸引人潮的回流。牛茶水商联会表示，为部署额外的保安人力来协助控制人潮，农历新年将会到来，不少的租巢店陆续小道团圆饭一天和询问。消防的业者都指出，受五个人同时的限制影响，今年的天会慢热，但是外卖需求保持强劲。本地让建议持续迎来凉爽和落水的天气，半露天的熟食中心的小贩生意受到影响，有摊贩表示业绩已经下跌了一半。政府将会着手推动调整消费税的消息公布之后，本地的驾驶和天气上看好消费者需求，近期会上升，也就商家打算通过促销来吸引顾客，也有商家决定推迟产品的起价。五捷路盐滩晚上发生交通事故，一辆玛莎拉蒂的跑车疑似撞上行人，而导致三个人受伤入院。事发之后，格兰芝路的路口交通阻塞，两条车道出现在车龙。以色列宣布将为60岁以上的高风险群体和医护人员接种天然剂的冠病疫苗追加剂，让使到以色列成为全球第一个施打天然剂的追加剂的国家。新闻报告完毕。